身边，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你，还继续苦守寒窑，一等是华年。有些事情

氧气是你。 诉说岁月的湮灭，生命

酸酸米饭面，想不到再见面，别离又在明天，得一回你去了几时来，难道又左三年右三年，这一生见面有几天，寒三年暑三年，还不见面，明明不能留恋，偏要哭。